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要比楼影早一点到筒子楼，注意到楼影家还暗着，而自己家已经亮起了灯。池小池想了想，还是上去了。他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，一天晚上不回家，他那对爹娘不会管他的。但是如果连着两天都在楼影家留宿，不回来报个到露个面，等他再回家，他们一定会阴阳怪气，说些别人家那么好，你怎么不直接搬出去之类的话。没想到他运气不好，开门见鬼。朱守成坐在他家餐桌前，杏色的灯光洒在他的脸上，把他的笑容映得又温暖又明亮又虚假。 小池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 池父一开始还陪着朱守成说话，池小池一回来，他就让池小池招待好朱守成，自己去公共厨房给妻子打下手了。池小池自顾自地把书包挂在墙上，坐到桌边，拿出楼哥昨天晚上送给他的手机，在桌子下给楼影发短信。 楼哥，我到家了，你在哪儿啊？ 在等待楼影回复时，朱守成开口了。单看外表，他相当温文儒雅，50岁的人了，也没有过分夸张的油腻腻的肚腩，一件白衬衫永远洗得干干净净。谁也不知道这张脸上贴了多少张似模似样的人皮。他剥了几粒花生米，放进池小池面前的空碟。 小池，这次期末考得怎么样？ 池小池注视着手机的眼眸一冷，等他再抬起头来，表情立刻收拾得妥妥帖帖。 嗯，还成。 朱守成双臂压上了桌子，凑近池小池，压低声音，以同龄人谈心事的姿态故作神秘道： 哎，你知道你爸妈找我来干什么吗？ 池小池也把双臂搁上桌面，眼睛笑起来弯弯的，很是俏皮。 你要搬家了？ 朱守成一脸难过。 你舍得老师搬家呀？ 这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谁拦得住啊？您说是吧？ 朱守成刚要继续说话，池小池的手机就叮咚响了一声。他低头去看手机了，留给朱守成充足的时间来肆无忌惮地欣赏他。朱守成13岁的时候，喜欢和13岁的男孩子一起玩。等他25岁的时候，还是喜欢13岁的男孩子。他发现这一点时，是高考刚刚恢复的第二年。他以高中肄业的学历来这里教初中，看着讲台下一个个剃着寸头土豆似的小男孩，上学期间没有接受女同学一封情书的朱守成激动得双脚发软，连声音都禁不住地打着颤。在那个年代，同性恋就是牛鬼蛇神，应该被打倒，然后在上头踏上10000只脚，流氓罪更是能被捉去枪毙。但是没人规定老师不能对男学生做点什么，这是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事情。怎么会有人对小孩子产生兴趣呢？而且还是连毛都没有长齐的小男孩。因此没有人能理解朱守成的激动，没人知道他在黑板上不用圆规画下一个完美的原始，底下男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崇拜声让他的汗毛都禁不住起立。他拥有了一整片秘密花园。隔年趁文学渐渐复苏之时， 他以花园为题，深情赞美那些讲台下的美好的花骨朵们。后来他把那篇倾注了无限真挚感情的散文投稿到市里，成功在一篇市级刊物上发表。编辑评语是感情丰沛，令人动容，作者在有限的文字内投注了无限的情感。学识并不是评价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的唯一尺度，还有对孩子深沉而温柔的爱。朱守诚收到编辑部寄来的刊物时，陶醉地把脸埋在纸墨之间，大口大口呼吸。爱，这是爱呀。然而他的爱与梦很快被现实粉碎。他刚刚工作，父母就为他相亲找了一个庸俗的村妇。他之前不肯结婚，还有为革命事业奋斗，事业不成何以家为做挡箭牌。现在革命事业变成了不能一蹴而就的长期工作，朱守诚找不到其他像样的借口，只能咬着牙含着泪迎娶了这个他只认识了半年的女人。毕竟他老朱家的血脉还要延续下去。好在这女人是天生贱命，受不了富贵，撂下锄头不到一年半，生产的时候因为难产哀嚎了两天两夜，最后死在了乡卫生所里。好在他争气，让老朱家一举得男。朱守诚守得云开，并在此后找到了不能对不起亡妻的理由，选择带着儿子一起生活，没有再娶妻。他对幼子不是没有起过心思，只是隔着一层伦理之壁，偶尔借着亲子身份开开玩笑，过过嘴瘾也便罢了。更何况他有一整座花园呢，又何必单恋一枝花呢？在朱守诚看来，他与许多孩子都是两情相悦，他为孩子做了第一次的启蒙，陪他们走过了一段重要的人生路。他对孩子们说，他们之间的小秘密一定不能告诉家长，因为家长太守旧太愚昧，他们不相信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在感情上应该有自己的选择，不该遵循着他们那套古老腐朽的规则。用这套说辞，朱守诚让不少懵懂的男孩子对自己百般敬慕。他学问好，待孩子耐心温柔，能写一笔好文章，自学了英文，后来还用函授完成了整个大专课程。45岁的时候又考上了本市某师范的在职研究生。不管在学生还是家长心目里，朱守诚都是最好的老师。儿子高中落榜后不想复读，朱守诚就随他去了，支持他下海，让他乘上了最好的一道时代东风，青云直上，近30岁就拥有了令人啧舌的资产和社会地位。因此在儿子心目里，朱守诚也是最好的父亲。儿子想把父亲接走，让父亲早早退休，别为着那点退休金苦苦挣吧。每天早上都得5:30起床，成日里在学校里受老师和那帮熊孩子的气，批着一辈子都批不完的作业，写着一辈子都写不完的教案。但朱守诚拒绝了，说他舍不得离开孩子们。这是实话，他不想离开他的花园，而他家隔壁的花也快要开了。在池小池考中学那年，他就说一定要考上自己任职的学校的实验班，自己也能好好照顾他。结果池小池的成绩稍差了几分，要是读朱守诚在的学校只能上普通班。父母考虑了一下，还是让池小池去了另一所稍差中学的实验班。为此朱守诚遗憾了很久。而只是一个学期的功夫，池小池就抽了条发了芽，有了独特的气质和美感。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对自身要求往往不高，对美的认知更是模糊，不是因为激素过剩胖成了后颈足有3碟肉的发面馒头，就是还没发育，小芽菜似的蔫头耷脑，偶尔有几个长得不赖的也都懒得拾掇自己，任着新长出来的青茬爬满下巴，显摆着那一丁点儿与众不同的男人味儿。他见过的无数孩子里，鲜少有池小池这样生得恰到好处的，无论比例极妙的长手长脚， 他脖子就长得比同龄人漂亮出挑，没有残灰，细长白皙，除了黑密密的头发，其他地方的毛发并不旺盛，因而显得格外干净。他小小年纪就有了锁骨，踝骨处又开出了一朵花来，没入裤脚。踝骨的形状为花纹制造了一点奇妙的浮凸感，让人忍不住想象他当初认真又仔细地把脚翘在高处，认认真真为脚踝贴花的表情。